娇被称为甜美教主，粤港澳的资深影视歌三栖女明星，曾经毕业于河北省艺术学院、北京电影学院，之后呢签约于香港东方魅力娱乐传播有限公司，担任旗下美少女演唱组合东方妞妞的主唱成员大妞。陈勇他出生于安徽，华语流行男歌手、词曲唱作人，毕业于安徽省艺术学校戏剧科班。非常欢乐的一首歌《欢乐颂》上榜两周，得票55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九名。第八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方轩，《燃起草原爱情的火》。燃起草原爱情的火，这是一首草原歌曲，两个年轻人谈恋爱，心心相印，如胶似漆，永远相依在他身边。方轩演唱的《燃起草原爱情的火》上榜三周，得票630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傅春霞《长相望》。 一直在等待你共赴旅程，风儿啊带不来远方的人，年复一年我依然痴痴地等，晨钟暮鼓回荡声声，遥遥地相望你流年时光里，风儿啊带不来远方的人，年复一年我依然痴痴地等，晨钟暮鼓回荡声声，遥遥地相望于流年时光里，遥遥地相望于流年。 剧团出身的一代音乐才女傅春霞，自94年出道以来，以自身的才华与音乐修养，坚持走创作型音乐的路线，先后创作完成了《女儿行》《神仙曲》等等作品，作品的曲风大气，气势恢宏。他希望呢可以通过音乐的形式展现中华文化。这是来自傅春霞的《长相望》，上榜四周，得票726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，北京德姿文化叙拉奇《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》。 我从风风雨雨中走过你的世纪，我从坎坎坷坷中见过你的火，我从风风雨雨中走过你的四季，我从坎坎坷坷中接过你的火炬。 徐拉奇从歌手到演员，从小荧幕到大荧幕，这一路走来，面对众人的质疑声，徐拉奇从来没有为自己辩言过半句。他深知最用力的反击莫过于各奖项上的一座座奖杯。这是来自徐拉奇演唱的《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》，上榜两周得票799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。 这里是第11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。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是来自北京华顺恒逸文化王艺林《为何爱他不爱我》。 爱他不爱我，心难以预热，冷太容易了。想你的想你的是我，就算明知道那是错。为何问他不问我，是爱不够多，情不够深啊。心痛的心痛的是我，没错，这全都是你的节奏。 作为一名唱功颇佳的华语女歌手，王艺林通过灵魂般的演唱，为大家营造了一个优美感伤的意境，也让人跟随着这首歌曲的节奏不断地徘徊在其中，同时让大家感受到了诗意般的伤感和爱情。王艺林《为何爱他不爱我》上榜六周，得票821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是一首新歌进榜，《长长星汉》孙伯伦《给我走》。 走，给我走，压住心的位置，心的位置给我。但你说不爱我，那么不爱我，那么那么给我走。 都想要过来做，每次都很不合，到最后还过了头，言语上交流好像棋逢对手，可是我的真实想法到底是谁能懂这种情况到底还是谁，谁吃了亏，五个店车开的狂飞，你累不累，等你酒醒以后不后悔，找谁安慰，不如现在你自决点，今天凌晨的4-5点做好不走 man。 时候和断片，有需要个理由，需要个理由给我，什么隔断的可能，哒哒哒哒哒哒，

久违的 千年一刻，是吴奇隆和颖儿为电视剧《一粒红尘》所演唱的。这首歌呢，是在电视剧拍摄的过程当中起初时间来录制的。在录音期间，歌手出身的吴奇隆给了颖儿很多的帮助，包括发声的方法、咬字的技巧等等，还帮助颖儿调整话筒的高度，现场当起了录音指导。千年一刻上榜两周，得票849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九名。第八名，索尼乐老鬼团，老鬼心不死。 谁不会鸟，再来一杯刚刚好。 干杯！ 我活着啦，活着就靠我自己，什么地方没有风，硬汉不低头，潇洒一辈子，老鬼心不死。我不管啦，我习惯好我自己，那天也许有起风，青春不回头，潇洒一辈子，老鬼心不死。 嗨，两位大友，我在干嘛？在那跑啊！ 今早吃不香了，夜里想吃吃不香，去看着队哦。 你讲啥？十三号，今哪里叫十三号啊？你是在讲啥？ 哎，我知道，十三号不就是那个按摩手法非常棒的那个？ 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我今早去看的时候是打篮球，打篮球。 打篮球？ 我是想到 打地方去了。 我是想到帮我剪头发那个造型师，他十三号啊。 你们这些人太过分了啊！穿着明白的装糊涂啊！ 原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十三号。 我就是你们的十三号啊，不要只出一张嘴嘛，讨厌啦。 青春不回头，潇洒一辈子，老鬼心不死。青春不回头，潇洒一辈子，老鬼心不死。青春不回头，潇洒一辈子，老鬼 沪语神曲《老鬼心不死》曾经在网络上创下了百万的点击量，引领了一阵沪语风潮。老鬼敢想敢做的人生态度也得到很多中年朋友的共鸣。上榜三周，得票888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华研国际林宥嘉《船》。 繁星在落下，我渴望你在我身旁，我知道一个地方蒲公英开落，成为你的翅膀，而我却的降落。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倾诉，我为你拥抱的海洋，别告诉我你要去哪，因为永远我不知道你方向，谁会赋予这夜星空。 2017年是 QQ 炫舞的9周年，在这9年当中，亿万的玩家与炫舞相互的陪伴，一起成长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。 这一次呢，他们特别请到了知名歌手林宥嘉，打造了九周年的主题曲，希望能够让曾经参与过游戏的每个人听到这首歌，重新回忆起过去的好时光。林宥嘉《传声王亮洲》得票932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，索宁乐苏佩青，《我们都是寂寞的》。 也许就是这样吧，一切都是过程啊。也许就是这样吧，没有所谓到达。也许就是这样吧，这就是人生啊。我们都是寂寞的。 咏儿的声音清新又悦耳，酷似王菲，唱功也特别的好，是数一数二的好歌手。咏儿《纯情有罪》上榜五周，得票1047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，索宁乐阿姨良《瀑布》。 做过什么？找谁的魔？都跟了空境喧哗，月下一片漩涡。而我选择最爱、最恨、最闪、最恶毒的脸庞，那些最热烈、最坦白、最双白空的完美人生，而那些被爱、不爱、最爱、最愚昧的人啊，都是最磅礴，每个名字都终极我的心脏。我张开手。 这一步下坠的自由是艾怡良用对自己的完美苛求换来的，指导人心的美丽歌词散发着万丈的光芒。他的歌和人活过了每一刻的混乱，也治愈了每一份的脆弱。艾怡良，瀑布上榜四周得票1131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英皇娱乐陈伟霆，着迷。着迷这首歌曲将陈伟霆多元化的音乐视野展露无遗，简洁的歌词再搭配上陈伟霆他能量感的声线，是对这首歌的最好诠释，也是送给歌迷的最好一份礼物。陈伟霆着迷上榜六周得票1186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1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？由北京大清广播电台 FM98.6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、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主办，携手同行中国梦爱心联盟庆祝81建军节，将于7月底在北京大兴区举办，群星璀璨，敬请期待。恭喜永道星 SNH48夏日柠檬船跳空进榜夺得冠军。 大太阳下叶子树影子画出梦的好线，扬起南风的船帆，这一次要满载凯旋。藏宝图在山林间，看海豚在旁边，快带着我们去冒险。 夏威夷曼陀林乐器为前奏，编曲呢是以朋克与电子音乐相融合，采样海风和海鸥的声音，踩着阳光，背靠着柠檬树，耳边吹着咸咸的海风，沙滩上的嬉戏不停，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跟着我们一起冒险吧。就在这个夏天，让我们登上 SNH48 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夏日柠檬船，一起度过一个难忘、热情四溢的炎炎夏季。 SNH48 夏日柠檬船跳空进榜夺得第11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，得票1229票。

放逐在一片海洋，却没有浪，就好像引擎故障瘫痪了梦想，而海水呀不断地吞没了主张，逃到哪儿都身上自由被捆绑，我不要悠悠荡荡漂流在放空的地方，什么也不想，我大声呐喊挣扎，却得到空气的回答，无助的回响，我寻找方向，只想最刺眼的那道光，那就是叛逆的坚强，属于我的反光。在尽头平躺，背着光，面对的害怕被遗忘，悲伤而任性的抓住我攀爬，掉了又生长，像野草一样，我不要悠悠荡荡漂流在放空的地方，什么也不想，我大声的喊挣扎，却得 北京时间12点整。